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3回，有关魏恒的事，谢志珍约束了身边众人，不许他们传消息给弟弟。以谢之芳的脾气，若是听说魏恒擅自找上他，还不知道要怎样发疯，到时候不好收场，冤冤相报何时了。他看着管事们发卖了货物，这一趟出海，除去人力物力所耗的成本，净赚了20万两雪花银。宋永仪有意从中抽取5万两银子，当作给谢之珍的分红，遭他婉拒后，想了个折中的法子，笑道： 要不把这银子当本钱，给珍妹妹买几间铺子吧。珍妹妹自己决定卖什么，自己管账，我再派几个老城西的管事过去帮你，赚了的全归你，若是亏了钱，三哥给你兜揽。 谢之珍低头思虑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： 也好，若是侥幸有盈余，我和三哥5/5分成吧。 于是宋永仪便替他出面，选了5个地段极好的铺位。谢之珍性子稳妥，开了2家针线铺子，1家点心店，1家典当行，最大的那间做了2店，定价公道，童叟无欺。虽不比九四客栈赚钱，胜在不易招惹是非，细水长流，半年过去也顺利的扭亏为盈。这一年10月15是谢之芳的17岁生辰，他9月初便传来书信，说是要在临安过生日，一家人传看过信件，皆是喜笑颜开。太夫人忙不迭地令下人们去明月楼订上等的席面，又使丫鬟们往库房整理这2年特地留给他的稀奇物件。这天晚上，谢之珍在院子里的秋千上坐了许久，琵琶悄悄走近，往他身上加了一件披风，轻声道： 小姐，夜深天寒，早些安歇吧。 琵琶。谢之珍拢了拢披风，声音轻柔，向四周渐渐弥漫起来的雾气透着一种不真实感。 你说辽东冷吗？奴婢不知，听说辽东苦寒，应当比咱们这里冷吧。 2年多未见，也不知道他长高了多少，模样变化大不大。 谢之珍罕见地和他聊起弟弟的事，脸上流露出几分迷茫和脆弱。 我有些害怕见到他。 他心里隐约知道弟弟初心未改，天长日久压抑的情谊一旦爆发，或许会比当初那个夜晚更加炽热，更令他无所适从，所以感到惧怕。可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思念和担忧。在他从军的这些日子里，他的心始终悬在半空中，无论看多少封捷报都无法安稳落下。唯有亲眼看到他好端端地站在那里，能说能笑，能跑能跳，他才可以彻底松口气。琵琶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沉默半晌，低声道： 小姐若是担心少爷在辽东受冻，不如给他做2套冬衣，前几年的衣裳想必都小了吧。 谢之珍缓缓摇头，拒绝了这个提议。如若他没有坦诚情意之前，自己当然可以坦坦荡荡地为他缝制衣裳鞋袜，打点他的一应饮食起居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他已经知道了弟弟的心思，便不能再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了，送他贴身衣物，免得他会错意，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期望，陷得越来越深。谢之芳朝思暮想，望眼欲穿，为了腾出7-8天的探亲假，带着数千明星兵没日没夜的操练，将他们折腾得哭爹喊娘，深夜里还要拉几个副将商讨作战方略， 连熬了大半个月，依旧神采奕奕，毫无倦色。临行前，宁王请他喝酒，故作无意地问了一句： 要去找你姐姐？ 他知道谢之真是这位爱将身上的一块逆鳞，听说长得国色天香，性子又温柔真静，为了防着那个上不得台面的老六，这两年不知被谢之方偷偷藏在了哪里，护得严严实实，还费尽心思雇了个替身塞进庵里掩人耳目。谢之方心头咯噔一声，面上却不显露，笑道： 是，让殿下看笑话了。 宁王颇为信重他，知道谢之真婚事艰难，命途多舛，有心借这个契机进一步拉拢他，拍了拍爱将的肩膀，说得诚恳： 明堂，再辛苦一两年，等咱们大事成了，我不止要重重赏你，还要纳你姐入宫，封她为妃，让你们姐弟俩享尽富贵尊宠。 谢之方眼底闪过一缕寒芒，他压抑住胸中升腾的杀气，做出一副感激涕零之色，翻身跪倒，朗声道： 多谢殿下厚爱，臣必当肝脑涂地，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 哎，不必如此，快起来。 宁王笑着扶起爱将，和他推杯换盏，浑然不觉自己已从鬼门关上滚了一遭。辽东与临安远隔千里，谢之方一路疾行，吃住都在马上，每过一个驿站，便将累得半死的马匹换下，另选一匹新的。很快，腿间磨出数个黄豆大小的水泡，他竟然像不知道疼似的，向店家借了银针，在火上烧烫了，亲手挑破之后继续赶路。10月12日，距离临安只有两个城镇的时候，他敏锐地感觉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坠在身后。不必说了，定是季文瑜寻不到谢之真的下落，阴魂不散，派人密切监视他的动向来着。谢之方恨得咬牙，右手紧握宝剑，本欲挑选个偏僻的角落杀个回马枪，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料理干净，又顾忌此地离临安太近，贸然出手反而会暴露了姐姐的行踪。他挣扎了许久，下定决心忍痛拐了条岔路，将人远远引开后，漫无目的地溜了两天，在400里之外的另一个据点落脚。他催动手下调集人手，将自己所住的院子严密保护起来，做出一副此地大有玄机的假象。谢之方看着桌上的八珍玉石、十仙果品，再看看空荡荡的座位，低低叹了口气。是他太过心急了，而今前有狼后有虎，并不是和姐姐重聚的好时机。17岁生辰就这么冷冷清清地过去，未免有些太过凄凉。谢之方站了半晌，扭头钻进厨房里，叮叮咣咣折腾了好半天，为自己下了碗寡淡无味的清汤面。在家里的时候，每年过生辰，姐姐都会亲手煮一碗握着荷包蛋的长寿面，看着她吃下，连碗底都舔干净。想到这些，谢之方脸色灰暗，强提起精神，清了清嗓子，模拟着姐姐的声音，柔声细语地说道： 阿唐，快来吃面。 他一人分饰两角，又重新变成自己，应了一声： 哎， 用筷子夹起几根煮得软烂的面塞进嘴里，胡乱嚼了几下咽进腹中，笑道： 姐姐， 声音低低的，末尾的语调里已带了点哭腔。这边的宋府，一大家子人从早上等到晚上，期盼落空，安慰了谢之真一回，各自回房了。谢之真孤零零地坐在餐桌前，一动不动。 小姐， 琵琶轻声劝他。 少爷想必是因为什么事耽搁了，天色已晚，咱们回去吧。 谢之真愣愣地看着摆在对面的那碗面，面条浸满汤汁，边界渐渐变得模糊，糖心遇冷凝固，唯有上面撒的葱花还是清脆碧绿的。弟弟没有吃到长寿面，总觉得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他伸出手，将亲手煮给他的面挪到跟前，拿起银箸替他一口一口地将面吃完，眼泪落进面汤里，又咸又涩，隐隐发苦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